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我是宗毅，我没时间喝牛奶。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我是人资091的屁屁，我没时间吃鲶鱼火锅。 我是会计09的明星，我没有时间打算盘。 我是车辆08的梁霄鹤，我没有时间录青运。 我是0909的张扬，我没时间去打球。 我是本节目主播简宁，你可以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但是一定要有时间收听接下来的时尚便当。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 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浓厚的果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是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那年我正在恋爱。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时尚便当，我是主播程心。开头的这首诗，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曾经出现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中。出自汪曾祺《世界是很好玩的艺术》。说起汪曾祺汪老先生，就不得不提他与美食的渊源了。那么今天的节目里，程C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位文学大家、顶级吃货。苏北有片水乡叫高邮，这座蒲柳深处的小镇素以秦观、咸鸭蛋、吴三桂闻名。1920年元宵春寒俏，当地颇有声望的儒商家族诞下一名汪氏男婴，唤作曾祺。虽生于动荡年间，汪曾祺的童年却是惬意的很。祖父亲自教过他习字，每临寒暑，儒生为他讲解古文。他的父亲更是个极有意思的人，善绘画，刻图章，弹琵琶，拉胡琴，做菜，打拳，体操，祖传之病，亦是样样精通。汪曾祺的才子气是随他爸的吧。初中时我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父亲拉胡琴，我唱。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孩子头。我17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多年父子成兄弟，平素里两人斗蟋蟀、养精灵子，用染了色的绢壶风筝 拿拉秧的小瓜雕花灯，仲夏夜他和父亲一人一根筷子，戳进胭脂色的大鸭蛋里，蛋黄红的流油，蛋白小口抿完，吃饱了就放几只萤火虫在壳里。对汪曾祺来说，人生的锅底童年时就搁好了，无论置入多少食材，抛进多少佐料，掩不了原味。它的底子终究是清澈的、明快的、舒卷自如的。1939年秋，昆明雨潺潺，一个神形单薄的少年背挎粗布蓝袋踏入西南联大，在登记簿上写下汪曾祺，高邮人，国文系。谁知道呢，这位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却是个非典型性学渣。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者上图书馆，把黑夜当成白天。据说大二那年，汪曾祺有过一次失恋，两天两夜不曾起床，好友朱德熙吓煞了，携一本厚厚的字典匆匆赶到他的宿舍，起来吃早饭去。见汪曾祺贪睡如泥，朱德熙在门口大喊，于是乎两人晃悠出去，卖了这本字典，各吃了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就全好了。彼时师生度日清苦，然而汪曾祺的吃货本色已初露锋芒。正义路的汽锅鸡，东岳楼的乌鱼锅贴，哪家牛肉店的辽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逛集市还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起了个名字叫坐食良鸡。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唠嗑，听听各乡趣闻，顺便偷学后厨做菜。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个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砸一口绿柚酒。正是那段日子，他倚着临床小桌，对各样的人、各样的生活产生了兴趣，出炉了最初的几篇小说。再后来，汪曾祺去昆明郊外教书，遇到了施松青。那年的施姑娘唇绽樱颗，柳齿含香，还是个少女模样，因平日常含愁倦，素有连大林黛玉之称。她听过汪曾祺的名头，奈何无缘谋面，谁曾想两人毕业后竟去了同间学校，并美人与懒才子成了一对。没过多久，汪曾祺与施松青吃了顿面，就算结婚了。1958年，北京日乙木，汪曾祺被划成了右派，送至张家口劳改。临行前夕，爱妻没能赶来，他呆坐家中良久，抬笔写下“松青等我”。毕竟是个体育没及过格的文弱书生，锄地、扛麻袋、起猪圈，于他是非常苦的。文革时，他被扔到了马铃薯研究站，远在孤远。文学大师画土豆像个什么样子，他倒好，埋头画薯块，画完了就丢到牛粪火里烤熟吃掉，还一肚子潮。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概无第二人。随遇而安中，他更是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豁达如他，并非沈从文般星斗流水的天然散仙，相较之下，汪曾祺更狡黠、更快意，也更通透。也唯有如此，他能够相对顺遂地过日子、谋生路，度过那10年浩劫。几年后，他在江青手下做事， 整理文件，编写沙家浜，换得十年安心写作。作家宗溥曾撰文骂他没骨气，不愿意上前线什么的。然而汪老爷子有自己的处事观，要是如钢似铁，硬得一掰就折，如何写出这种如鱼又如石的文字呢？想维护尊严，死是最简单的手段，如何热烈饱满地保持自我才是更艰深的。汪先生的选择一如葡萄月令里说的，葡萄每个月都会改变自己的模样适应气候，因为无论如今气候如何，来年它都得欢欢喜喜地发芽。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人与人呐，取舍不同，境造异趣。混沌时日里，有人歇斯底里，有人甩手一扔，有人抱怨不休，还有人呢，好的生活品其甜，坏的生活味其苦。汪老先生并没有那么淡然，自为花，他为泥，他囿于自格，却不想拘泥人格，他要讨好，要适应，只是生活罢了。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要去尝尝。老饕汪曾祺绝不在吃喝上怠慢自己。有一年他得了急症，胆囊炎发作，确诊后女儿汪明问大夫，今后烟酒可有限制？大夫摇头，这个病跟烟酒无关。话音刚落，老头子就嘻嘻嘻捂嘴窃笑起来。有人前来探病，他一脸假正经，若戒了烟起码能多活十年，但是为了多活这十年而舍弃了抽烟的乐趣，我是不肯的。谈起父亲，女儿汪昭笑说，他在我们家是非常没有地位，我们这些子女都欺负他，妈妈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被挤兑多了，汪老也学聪明了，平日里他酒一喝多就吹大发，喂喂，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可是要进文学史的。汪家人白他一眼，做不屑状，老头你别臭美了。虽说是玩笑语，却道出了大实话，汪老爷子的作品上不了头条。作家苏北提过汪曾祺和林金兰的二三轶事。那天晚上，程英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酒过三巡，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程英点点头，林笑说，这杂志不错，你认真点再写一篇，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此时汪曾祺不乐呵了，他丢下酒杯瞪着老友，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像我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还是末条呢。细想来，老先生还真是可爱，他贪吃贪喝贪看贪玩，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但他绝无下子，也不摆派头，偶尔现出的小傲娇小嘚瑟，带着点我有你没有的孩子气，他咧嘴他畅笑，或许只因为别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贾平凹说他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梁文道说他像一碗白粥，熬得更好。而我以为有才难免清高，有趣过头又显轻浮，才趣兼备的呢当真是极少数，汪曾祺必算一个。老先生啊，根子是儒家的，一片温情一片自在，追求风呼武夷的境界，视角却是庄子的，故能尘世里寻乐子，带着超然的眼光去关照去体验。1997年5月，汪曾祺离世，作别前他想喝口茶水，便和医生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茶喝吧。医生点头应允， 他便唤来小女儿，给我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只可惜龙井尚未端来，斯人已逝。那一日似乎落雪了，老先生走前哈了口忽散的白气。早前看过一篇讲汪曾祺的文章，开头是这样说的：说起汪曾祺，我对他的最初印象是多年前一次做饭的经历。当时为了泡把干香菇，有人教我用冷水浸泡，说是看了汪老爷子的书里说这样才入味儿。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用白瓷碗盛了凉水，泡了大半天，等到清水变成了暗黄色，香菇都像小伞一样打开，菇香果然更浓，直扑鼻尖儿。从此每每看汪曾祺的书都像在寻味儿，天底下竟有这么好吃的食物，我却没吃过，真是十分伤心。他说生活是很好玩的，所以天下万千食物到了他的眼前全是佳肴，世间所有不平事在他的笔下全化成恬淡。看他的书，听听他的趣事，你会发现汪曾祺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吃货。吃货的基本技能，什么都看起来好好吃。有一年汪曾祺去草原林区体验生活，刚好六月的草原绿油油，开满了金色的黄莲花，汪曾祺非常兴奋，做了手打油诗：草原的花真好看，好像韭菜炒鸡蛋。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故事，笑得直打颠。汪曾祺该有一颗多爱吃的心，才能看见什么都能想成吃的，把世界都看得好好吃。爱吃的人谈起恋爱来也离不开吃的。在西南联大，汪曾祺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爱人施松青。那个时候女生们很流行吃昆明的胡萝卜，它不仅细嫩水足微甜，据说还能养颜，施松青也很喜欢。两人常常一起散步，走到一处胡萝卜地时，施松青就跑去和村民买，然后就嘎嘣嘎嘣地嚼起来。那个时候汪曾祺觉得那样的施松青秀美可人，也常常将它写进自己的小说中。果然爱一个人的时候，是连他吃饭的样子都觉得很美。吃货的进阶技能，对吃这件事要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汪曾祺对吃这件事从来是不忌口的，他什么都要试试，试过了好吃就念念不忘，不好吃就记过了。这样的人才是心怀坦荡的，因为他从不抗拒生命的更多可能性，充满着对世界满满的好奇心。汪曾祺一直念念不忘云南的菌子，在昆明住了七年，40多年后仍然忘不了，还能在文章里一一数遍鸡葱的难以比方的味道，白蘑煮成的鲜汤，还有长得各种奇奇怪怪的菌子。这样的吃货是令人欣赏的，他不是酒肉穿肠过味道全不知的人，他的舌尖是有记忆的，他在记住那些让他喜欢感动的味道。这样的吃货才能真正谈得上爱美食懂美食。所以当汪曾祺在离乡几十年后，在老师沈从文家再一次吃到了刺菇炒肉片后，从此又有了感情，因为那是他小时候吃过的东西。虽然那个时候他不爱吃嫌苦，但经过兜兜转转的生活，再吃到那股味道，如他这般细腻的人怎么不会想起那个家乡的雪呢？吃货的高阶技能，深夜绝对不要看他写的美食。汪曾祺作为一个高级吃货，最厉害的地方还在于他不仅喜欢吃，懂得吃，还懂得做，还懂得写吃的，让许多人念念不忘的高油咸蛋就是被他所赐。他说平常使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

从三年前就想去的六十石山，这次呢，超兽和小溪终于在最好的季节到访。童话般的风景，美好的让人难以置信。刚刚种下新苗的稻田，阳光洒落，微风吹过，麦浪延绵不绝。走在池上的乡间小路上，总让我想起周杰伦的《稻香》，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继续向南走，如果花莲还不够满足你对海洋的期盼，那么就来绿岛吧。迎着海风的环岛骑行，伴着日出的海水温泉，乘风破浪的出海远钓，潜入海里的珊瑚海鱼，绿岛满足你对海洋的一切想象。超兽和小溪在台北的第一站呢，是一家非常文艺的书店，门面啊虽然很小，但是却有着全球最美二十家书店的称号。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推荐好样本市，不仅仅啊是因为书店本身，它所在的忠孝东路四段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首歌啊，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啊都耳熟能详。当然呢，全程走完也不太现实，因为这条路啊真的太长了。那么在这里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忠孝东路四段，一路上有很多精致的小店可以慢慢的逛。逛着逛着，在某个路口远远看见红色的木门和自行车，那便是好样本市了。作为人气超高的一家书店，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这里一定会座无虚席，人潮汹涌，谁知推门进去竟然空无一人，甚至连店员都是看到我们才从隔壁店过来。这是一间非常小的书店，但是每个角落都物尽其用，品种纷繁多样却井然有序。这里呢，不仅售书，两边的货架上还有许多复古的小玩意，带出浓浓的怀旧气息。与其说这里是书店，我觉得这里更像是一个杂货铺，仔细淘一淘，或许会发现心头的美好。不知道女生是不是都一样，对于好看但不一定实用的小摆件总是缺乏抵抗力。后来啊，超兽和小溪就明白了，这里之所以人少呢，大概是因为已经接近了打烊的时间了，来不及细细的看书，倒是被货架上的铁皮玩具吸引了目光。虽然这是一家网红店，但是价格啊却相对合理。其实呢，好样旗下的每一家店啊都十分精致了。当然啦，超兽最想去的是好样秘境，这是开在阳明山的一家餐厅，犹如森林里的玻璃屋，可惜路途十分遥远，也只好留着下次再去了。好样本市呢，位于大安区的忠孝东路四段181巷40弄13号，距离捷运忠孝敦化站十分近了，营业时间为每天的12点到21点。 交换的 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想全世界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留在一瞬间。 怎么能少了夜市呢？虽然夜市的美食并不是很精致，但是它胜在便宜、大碗，而且创意多多。步行到最近的辽宁街夜市，比起士林夜市和饶河街夜市，这里的人真是少得太多。当然，这次小西和超兽只是为了临近夜市的一家牛肉面店而来的。如果有时间啊，就去尝一尝林东方牛肉面吧。这是超兽的一位台北的朋友的建议。当时啊，他知道我们要来台湾旅行，就经常帮超兽和小西解答各种琐碎的疑惑，甚至他自己不了解的呢，也要上网帮我们找到信息，还推荐了一些台湾旅行的文章给我们。就这样，我们还没等到出发啊，就感受到了台湾同胞的热心了。当时呢，就记住了这家店。后来超兽在做攻略的时候打开了大众点评，发现啊，排在台北第一位的就是这家林东方牛肉面，上面还写着小 S 推荐和2017年台北必吃餐厅，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去了。不得不说啊，这里的牛肉确实让人十分惊艳，瘦肉和筋膜均匀分布，辣牛油提味效果极佳，不过面条呢比较硬，据说啊，吃不惯硬面的同学可以让店家煮的久一些。第二天中午，小西和超兽前往了花莲，在这里度过了台北剩下的半天时间。当然，来到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西非常的喜欢逛图书馆，喜欢安静认真的氛围。当然，有的图书馆现代简约，有的小巧温馨，有的古典高贵。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拿奖拿到手软的图书馆，那就是回归自然。这个图书馆是北投图书馆，它坐落在北投公园里，外墙是原色的木材和绿色的玻璃，和周边的绿植简直融为一体。 当然啦，美丽的外表呢并不是它的全部。作为台湾的第一座绿建筑图书馆，屋顶呢设有太阳能光电板，可用于发电，还具有特殊的排水设计，可以回收雨水作为厕所和绿化用水。建材则采用了生态涂料，而主材木材具有固碳、可再生、可自然降解等天然属性。超大屋顶的设计有利于遮阳降温，高低窗设计则有利于室内外通风，一切啊都为着节能减排做着考虑。所以说，北投图书馆获奖无数，建筑奖、设计奖拿到手软，确实是它颜值和内涵兼具的实力派的原因了。在这里啊，超兽要友情提示大家，如果想要在北投图书馆拍照呢，需要在前台填写一份申请表，并且啊要检查相应的证件，而且要确保不拍摄人物和自拍，不使用闪光灯，不作为商业用途。 而且呢，这里的室内是木地板，所以大家来这里最好穿软底鞋。当然，这次小西和超兽没有做好功课，结果全程踮着脚走路，生怕吵到别人。北投图书馆呢，位于北投区光明路251号，距离捷运新北投站非常的近。它的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六8:30到9:00，周日到周一9:00到下午5:00。它的休馆日为国定假日和每月第一个礼拜四。 我收集10000种方式来遇见你， 从清晨最早那班车开始，摇晃着看窗外陌生人群退后的不仅仅只是风景。想问你为何消失得毫无踪迹，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你在你的故事里扮演着自己，我在我的世界里似曾相识， 接下来去的呢就是犹如蒸桑拿的地热谷了。在北投图书馆出来以后，有一条绿色的小溪，沿着小溪逆流向上，穿过木质的凉亭，就是地热谷。一进入景区啊，就有一种臭鸡蛋的气味扑鼻而来。在炎热的夏日天气里，再加上温泉蒸腾的热情和硫磺的气味，这感觉啊，确实让人有点酸爽了，也确实是太难忘。但是不得不说，地热谷呢则是超兽在台北最喜欢的景点之一了。话说啊，这超兽是不是有一点被虐倾向啊？可是旅途这件事啊，重要的不就是为了最特别的经验吗？虽然以前啊超兽也有泡过温泉，但是总感觉似乎对了水， 像这样蒸腾的接近沸水的地热谷确实是第一次见，可以说让超兽印象十分深刻了。地热谷呢是温泉的源头，这里的泉水 pH 值很低，是盐酸酸性泉，温泉水的温度大约在9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之间，当然它仅供观赏，不可以亵玩哦。绕着围栏走完一圈，就仿佛蒸了一次桑拿。这里应该特别适合冬天来，来这里都可以少穿几件衣服了。地热谷呢，它位于北投区清水公园旁，距离捷运新北投站非常的近。每周二至周日9点到下午5点开放，周一休息。超兽和小西在北投区的最后一站呢，是文人雅士的庭院梅亭。梅亭啊，是一座日式的房屋，庭院虽然小，但是距离地热谷十分近了，大家不妨去看一看。喜欢书法的同学啊，或许会更有感觉，因为梅亭啊是一代草圣于右任的故居。梅亭的室外绿意盎然，室内呢则简约文雅，墙上挂着于老的书法作品，附近还能看见地热谷里冒出来的小溪。在这样的环境中喝茶看书，挥毫泼墨，可以说是啊非常的符合文人雅士的生活了。梅亭的具体位置呢为北投区的中山路6号，同样呢也是距离捷运的新北投站非常近了，开放时间为每天的9点到17点。小西和超兽从市区回来之后，想着上楼顶看看海，没想到抬头竟然看见了如此灿烂的星空。这样的满天繁星已经记不得有多久不曾见过了，感觉好震撼啊！只可惜没有学星空人像摄影。本想着到了光污染更少的绿岛再临时抱佛脚也不迟，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绿岛那晚竟然下雨了。七星潭面东，这里是非常适合看日出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为了日出而刻意早起的习惯，决定睡到自然醒。没有想到在没有闹钟的情况下竟然在即将日出前起来了，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这时候饭店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就充分地体现出来了，不用去海边，上楼顶就可以看日出，看完回房睡个回笼觉，完美。告别花莲之后呢，就去往了下一站，开满了金针花的60石山。可以说啊，在3年前做台湾的旅行攻略时呢，是超兽第一次知道了60石山这个地方，从此啊便对那片蓝天白云下的橙色山脉啊念念不忘。在这次旅行之前呢，超兽决定其他所有的景点都可以更改，唯有60石山和博朗大道，也就是池上，是最最不能更改的，也是超兽最最期待的地方了。60石山和池上分别位于花莲和台东，而他们之间呢相距仅仅10几公里，别人啊都只是包车经过的地方，超兽和小西却在池上住了一整晚，并且把半天的时间留给了60石山上的金针花，而另外半天呢则留给了池上田间的稻香。金针花开的季节在7到10月，也就是60石山最美的时候。这一次在最美好的季节遇见你，阳光、流云、花开、清风，一切都刚刚好。可以说啊，在这么长时间以来呢，超兽和小西一起走过很多的地方，曾经走过摩登的城市，也走过一些比较落后比较老旧的城区，也走过一些荒漠，同时呢也去过一些令人震撼的沙漠，也去过一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草原。但是呢唯有台北这种清新的感觉和这种温暖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给予的，或许是因为它本身的魅力，或许是因为它的人文关怀，也或许是因为我们本次选择的景点的问题，又或许是自己心情的变化。也许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那句话一样，可能去哪里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谁陪你一起去，和你一起去的人是谁，有你，有阳光，有微风，那么一切就刚刚好。好了，本周的旅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播小溪， 我是主播超瘦，感谢导播蛋挞，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浓情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 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老公，我们周末要走。